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岩。 大家好，我是静理。 这期节目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豆瓣的一些话题。其实豆瓣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三个嘛，就是你要看的东西，一个清单，然后你要查你要看的东西，查分，还有最后的打分，三个功能。 其实我有的时候还会看一些影评之类的， 就这些长文字嘛。但是它对大部分人来看，这种查询交互更多嘛，就查一下评分，看看电影或者这本书值不值得看嘛。 对，所以说评分对于豆瓣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 对，但是我在前段时间，也不能说前段时间，就是一直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打分区间可能并不是那么精确。 它打分不就是现在经常用的就是五分打分制？ 对，五星嘛。 五星， 但这个五星对我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看一部电影，就以电影举例，我看一部电影，我不会看三星以下的东西，对吧？因为豆瓣的话，我觉得如果说你用它来查一部电影值不值得看，如果说这部电影分特别高，它其实不一定这个电影好，但是如果说这个电影分特别低，那肯定是不好的。它这种筛选性很强嘛，它没有给你一个很高的一个指导性，但它可以帮你排雷嘛。 对，但是其实三星这样一个指标，就是它也不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特别确切的一个分数的一个，它可能是一个区间嘛，就是多少分到多少分 大概的一个观程。 对， 而且有时你还要根据题材，比如说像恐怖片这种电影，它本来就到三星已经很困难嘛，你如果说对它再苛刻一点，那就没有好的恐怖片可以看了，对吧？还有一些可能特别好的一些电影，它可能只是因为它有一些人文关怀，它就分特别高。好，那么现在咱们说回这个打分的问题啊，因为打分来说，对我来说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它分不够用，或者说它这个五星不够用。那比如说我把三星排除之后，我又很少会给五星，因为五星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电影。比如说我觉得我打过五星的电影，我可能一年都很少打一部五星的电影。我记得是彗星来的那夜打过一次五星，然后剩下真的很少打五星。静理，你有打过什么五星电影吗？ 我打五星的电影其实还蛮多的，就是 一般来说豆瓣上九分的我基本给的都是五星。就这倒不是因为就是受他打分的影响，主要是就我本身对就是电影就是可接受度比较高一些，所以说我很容易被电影打动，这是我的主观上的一个。 你对他更包容吗？就是， 对，我这是我主观上的一个原因。 我可能不是这样，我就觉得五星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的，它代表着你就觉得这电影已经完美无瑕了，但是很少有这种电影能达到，而且这种电影这种评价也不能随便给出去，你可能第一部电影最高的评价四星为止。好，那这样又说回来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的选择区间，如果说刨去三星一左的这些电影，那好，我从看的这个角度我就不会去看，那五星这个评价是非常完美的一个选择，我又不会给它，所以说我的选择只有三星跟四星两个点。但是呢，如果说有电影我就觉得它到三星四星它区分度就很低了，比如说我觉得有部电影它到 3.5 3.6 的一部电影，但我就很困难的把它划分到三星还是四星，所以说我想豆瓣能不能评分改成十星，这样的区分度就会更大了。 嗯，但是我想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五星是很难给出的这样一个评分，然后但是对于一部就是非常非常成功的电影，可能它就聚集了很多人就是平时不轻易给的五星，所以说它评分才会变得高很高，所以说这和你就是容不容易打五星这件事其实是不冲突的。我主要是觉得就是给电影打分主要是一个直觉的问题嘛，你看完电影之后趁着热乎劲儿，你就很容易给出一个就是第一时间的一个判断，所以说如果说把这个就是分数拉到了十分，你可能就是就变反而变得犹豫了。 我不想打了嘛，因为我还得选，原来是四星完事儿了，现在还要在七星八星九星之间选一个。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那个五星它的区分度其实是很大的。 那我那种情况怎么区分呢？比如说我 3.5 的一部电影或者 4.5 的一部电影，它到底应该算五星还算四星？ 你就想，就是在五星方面你都已经纠结了，如果给你十分的这样一个评价，你就更 不会去想它区间会转换过去啊。 不，你就更会去想这个部电影我给6分还是7分还是8分呢？ 不是， 或者9分。 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个10分在，就是在那里放着。 十星肯定也不会轻易给啊。 你的选择的区间已经变长了。 对啊，反而好选了。 我觉得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3星和4星，它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嗯。 3星就是那种就是 一 般能看， 对。 然后4星就是我觉得还不错，有亮点， 嗯， 然后但是也谈不上就是神作的标准。 嗯。 这其实区分度很大，就是你3星4星很容易打出来， 嗯， 但是如果给你了7、8、9这三档，你可能反而不知道了，因为他们都不是10。 嗯， 所以说就是一旦你陷入这样一个纠结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你就当时你第一时间趁着热乎劲儿你都没打出来这个分，你后面就更难打分了。 但是我认为打分是一个需要思考的过程，你的一个打分是对别人有帮助的，对他是一个参考。你应该有做这个思考之后再做打分，再做评价。 不，我觉得这个打分的这样一个过程，它其实是想，聚集很多很多人的这样第一时间的这样一个就是感受。因为你的评分，如果说你需要思考的话，其实思考的方面很多嘛，一个是你自己思考， 嗯， 一个是你要看别人的评价，然后你可能看着看着你就对这个电影的想法就变 了。所以说不能看影评，不能看评分。豆瓣现在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把评分先给你看到了， 不然呢， 这会影响你，哎，对，这个很纠结一个事儿嘛，就是他把评分已经给你看到，然后你看一部电影之后， 不然你怎么筛选就是你这部电影要不要看呢？ 或者说直接给你一个，他就告诉你，比如说他就是以三星以上的，他就给你写值得看，3星以下觉得不值得看，这样一个区间，要不然他对你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嘛，因为他可能说这个电影你查之后是8分，但是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它总是不到8分，你总觉得它没有到8分。 但是如果你给这个电影直接贴标签了，就是你这样就不客观了。评分是很客观的事，你如果直接贴上这电影不值得看，你说你让拍电影人的人， 但是有像外国那种烂番茄，它不就是以这种番茄的那种表现方式来体现吗？那不也是一种标签吗？只是更理性的一种标签，或者说更让人能接受。我那种值得看不值得看，那可能有让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来体现。 因为你这样值得看不值得看的这样一个就是评价标准不透明，所以说很容易让别人认为你这个东西是不客观的，你直接贴上标签就不客观。 嗯， 其实他这个评分，他这个思想是打分的人越多其实他是越客观的。 为什么？这跟民主有关系吗？是所有人都应该 不？我觉得这 资格做评价， 我觉得这和民主没什么关系，因为这个就是电影本来就是众口难调的事情。 你知道吗？有那个 IMDB， 它会有两种打分，一个是编剧跟演员的这种专业人士的打分，另外一部分就是观众去打分。但是观众打分也有条件，就是你需要看过多少部电影，或者说你需要有一个积累之后，你才有一个打分的权利。 我觉得给普通观众打分这个倒无妨，因为你的电影拍出来本来就不是给演员和编剧看的，你本来就是让观众来欣赏的，你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这不可否认。 你这个让我想到前段时间在知乎看到一个回答，说豆瓣打分需不需要展示电影票，需不要展示票根，就是说你需要证明你自己看过这部电影你才有资格打分。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我既觉得这个有道理又觉得没道理。就是有道理的地方在于，就是有些人他是有这种那个就是刻板印象嘛， 嗯， 比如说一提郭敬明他的电影上来就4分以下对吧，就是这种。所以说就是让他们这些人去就是实地去看过电影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他们很容易就是上来就黑嘛。 嗯， 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没道理的一点就是，就不是所有人的电影都是在电影院里看的。 对， 所以说这就砍掉了很多人的评分，然后评分的人数下降了，这个评分的就实际上就不客观了。我还是觉得就是评分人越多它是越精准的，其实你没有必要就是每个人 在每个人身上把这个区间变得精准，没有必要，因为你他要做的就是区分度足够大，让你在第一时间能够打出分来，然后通过大家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大规模的这样一个统计，然后得出来一个最终分数，这是一个较为客观的结果。 那如果说我不想对社会或者说大家的这种想不想看电影做参考做出贡献，我只想让我的这种记录更有精准度， 你精准度是没有办法从你个人的身上去提高的，我认为他的目的就是让你就是打出分来， 嗯， 在第一时间打出分来，他需要你的评分，仅此而已。 从用户规模的角度来考虑， 对， 嗯， 就因为其实你如果说评分足够多的话，你其实三星和四星这两者的就是差别并不是很大，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那些就是大家给出了就是不轻易给出五星的那种电影。 嗯，就是能不能有一种算法的一种思想或者统计学的思想来帮助来调和这种问题，来调和这种打分不公正也好，或者说把它的精度来做修正的一种办法。 嗯，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不太清楚豆瓣的评分机制啊，但是我觉得豆瓣评分还算是一个有温度的评分，就是你无论说这个电影有多烂，它不可能低于3分吧，基本上我忘了就是最低分是多少了，反正我好像就3分左右嘛，对吧，我觉得它肯定是有一个就是调和项在里面的。 嗯，你像 IMDB 它的那种算法的一个标识嘛，它那个是也是 TOP 250的一个算法，但是可以做参考嘛，就是说它默认有1250个人已经打了分，而且它做了一些选项，比如说我已经给出参数，这个参数这个电影默认的初始分数是 6.9， 好，那这1250个人的评分进入到这个 6.9 的打分空间以内。 嗯，等于说它是默认就是1250个人的评分是 6.9， 对， 它是这 6.9 起步， 对，然后它再去做修正嘛，比如说它可以把你实际打分的人数做分母，反正是一个公式，大家可以看我们收notes，我们这样音频可能解释不方便，反正它中心思想就是它初始会给一个评分，还有1250个人，再用后来你打分的人数跟总评分就是比较粗的那种平均分去做修正，随着打分人数的增多，它的这种1250个 6.9 的这个评分的权重在下降，而实际打分的那个人数的平均分的权重在上升，所以它会越来越接近比较客观的一个分数。 对，这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调和项的这样一个思想嘛，就是你发现如果说低于 6.9 的评分就是进去，如果说它评分的人不足够多，它可能还是有点向 6.9 靠拢的，就是说他会去略微拔高一些这个分数。 嗯， 如果说就是高于 6.9 的评分，他会就是适当的降低，就是靠近 6.9 这样一个趋势，就以防过誉。 什么叫过誉？ 就是说如果你人数不够多的话，他很容易就是比如说 就三个小众电影，他小众电影分 对，然后看他的基本上都是他们的粉丝。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会向 6.9 靠近，人数不够多的时候，如果人数足够多，他就会削弱就是 6.9 的这样一个影响。 嗯，但是我就想能不能如果说实行对于人的选择成本是一个提升的话，那能不能把五星中加上半星的概念， 那我觉得 三星半或者四星半五星半这样一个可选项。 但我觉得其实你和这个十分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说你想那样三星四星五星，它可以做一个灰度测试嘛，比如说初始的用户就是大部分用户，如果说觉得十星过高，那你可以直接点三星四星五星，而那些真正有想要自己的更高的精度的人，他可以去那个星星上去点半星，这是交互上的一个引导。 但实际上就是你这个半星的功能一出来的话，对于那些比较纠结的人来说，他其实还是倾向于去选半星的。 为什么呢？ 就我 我很难解释，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在三星四星之间徘徊的话，有可能就是我的想法其实应该是 这个平均值了是吗？ 对，其实我的想法也许应该是四星，但一旦出了半星我就更倾向于半星。 嗯，就跟那种买鞋一样，四十跟四十一，四十显小，四十一显大，那你肯定会倾向于40.5嘛。但是40.5是不是你最合适的？你是不知道， 也未必， 可能四十是最合适，但是你发现这个中间项是最优解的时候，它可能并不是最优解，它可能是给你一种选项，你就选了。 对，你很容易去选这个半星。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破坏这样一种，就是从你单个用户角度的精度的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五星只是最常见的一种打分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订外卖还有网约车都会用五星来做一个评价的一个标准，只是人们对它的接受度最高，而不一定它就是最合理的。 嗯，话虽这样说，但是我认为就是像外卖还有网约车，它的评分跟电影评分是两码事。 为什么呢？ 因为外卖和网约车你一般会评分吗？ 但是 你会主动评分吗？一般不会，对吧？ 但是你刚才提到说我看电影是一个即时反馈，我看电影评分是一个即时反馈的事情，我不要过度的去思考嘛。但是你如果这样的一个思路过来的话，就是我看完一部电影马上评分，我坐完网约车马上评分，我外卖送过来我马上评分。 哦，不是， 本质上是一样的。 不是不是，就是你这个电影就是由于，其实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因为我想用豆瓣的清单，就是我想记录我看过的电影，我是顺便评分的。然后而且就是我当时对于这个评分对其他人有没有价值，我其实是没有思考的。其实这个外卖和网约车就是同理，就我没有思考过我的评分对别人有没有价值，所以我是不会主动去评分的。而且你是否承认，就是像外卖网约车，就是一般人就算评分，它主要的评分还是集中在五星和一星。 这个有数据支撑吗？你就说这个。 我觉得就是一个习惯吧。 为什么会是一星和五星？就是觉得特别好我打五星，然后觉得那等于说我觉得一般的话我也会打五星，一般的话还是不会打星。 一般的话是不会就是去评分的。因为你 所以说很极端啊，这样打分的区间，要不一星要不五星。但我们说这个没有一个数据的支撑，但是从这样的一种思路过来的话，这有它的道理。 对，这是一种生活习惯嘛。因为那个就是我不是还开了一个淘宝店， 嗯， 然后淘宝店就是其实很少人会、就是、 主动来评分， 怎么说，给个中评，就是大部分人还是集中在好评，当然我没有收过差评啊。 因为中评没有存在的价值嘛。你中评是你既不说的好也不说的坏，那你没有存在的价值。 对，所以他就不评分，没有必要评分。 嗯， 所以说其实大部分人淘宝就算他满意他可能也懒得评分。但是你豆瓣为什么会评分，就是因为你要用他的清单功能，你想记录一下你看过这部电影，所以说他顺带打了分而已。 是，它只是一个顺道的一个功能。那豆瓣这个从Web 2.0起来一个产品，这样才是一个它的根本逻辑。我做一个记录，如果我不打分我是不能记录的。 对，而且就是它是一个很需要用户规模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它没有这个功能，就只是打分的功能。然后虽然说那个就是你打过分理论上来说应该有记录，但是假设它只有打分的功能，那其实是没有人会主动上去打分的。它其实就想就是看一下自己的观影报告，对不对？ 就是年终总结那种东西，你看过多少电影，看过多少那个这种类型片那种类型片。 对，所以说就是而且顺带能给你推荐嘛，这样你从他的那个就是 APP 里 投喂一些数据嘛给他。 对，你从他 APP 里你能就是怎么说呢，就获取一些你可能感兴趣的题材的电影嘛。 嗯， 所以说这个其实没有一个就是可比较性，因为你外卖和就是网约车你有可能就 不打了，没有强迫性的， 就是 没有一个记录性的这样一个意愿嘛。 对，就是没有意义，你记录没有意义。 但淘宝不一样，淘宝会默认的给好评吗？ 嗯，对，那是为了就是商家成长嘛。 嗯， 就是你默认给好评之后，商家信誉就上来了。其实就是，虽然说也许这个商家从来都没有获得过好评，就是设想一个极端情况，就是他也比较佛，他也不会向用户就要好评这种。但是如果说他平稳的，就是成交了很多很多单，其实也证明就是他的服务是到位的，产品质量是过硬的。 那有可能就是受害者没出来指认他。 这也是一个用户规模的问题啊，就是你成交单数足够多的时候，总有就是那些比较较真的用户会就是给个差评，然后让淘宝介入之类的。 就回到刚才豆瓣的这种使用场景下啊，他为了让你能记录，所以他顺便打分。但是你会发现他还有一个第三类的一个标记，因为它分为想读、读过和正在读。 嗯， 正在读好像很少人用这个功能，反正我没有用过，我不知道你 说的是图书吗？我看电影好像只分为就是看过和想看。 嗯，可能是。它为什么有一个正在读的这个标记呢？ 你说那个什么图书没有吗？还是电影没有？ 不是，我忘了哪个没有，反正它为什么会有这种设计呢？甭管是在读还是正在读，因为你电影也可以看电视剧，电视剧也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来看的，也可以有在读啊。 对，我主要觉得就是他其实还是想就是通过你，不，想通过你就是记录清单的这样一个来收取打分，然后你没看完的话其实是不便就是去打分的。 嗯， 所以我认为其实他还是希望你就是看完之后进行记录然后打分。说起来我就想起我有几部电影，就是由于太长了，我好几年都没看完。 豆瓣现在会给你推送嘛？就是说他会告诉你，就是你是什么时候标记的想看，但是你看的那天是什么时候，他就告诉你中间隔了多长时间嘛，他会告诉你这个。而且他那个个人界面移动 APP 上，他特别像 GitHub 那种绿点绿的那个， 哦， 来给你标记你哪天看哪部电影， 提交记录。 对对对对对， 挺有意思。 那等于说豆瓣的这种五星机制还是一种权衡下的，虽然说很简单，但是如果说过于精细化的话，还是影响用户的这种打分的意愿。 对，因为它比较重要的还是用户的就是数量，如果说是因为就是提高单个人的精度而导致数量大幅下降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值得的。就是而且相对于就是用人数来确保评分准确的这样一个行为来说，是显得很没有必要的。 其实对我来说还比较遗憾的，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能把分打得精准点，这对我来说，我不会对那种鞋大小号我中间选一个就是最优的这种错觉，而且对别人的参考性也会更高嘛。我还是比较希望豆瓣能推出一个能两全的一个方式吧，来解决一个问题。而且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会和热度有关系，它会把热度加到这个打分的一个维度里。比如说最近这部电影要上了，而且有100个人点想看了，它会不会把这部电影的评分的这种基础值提高一点？ 嗯，我觉得也有可能吧，但是我其实不太赞成这种做法。就因为如果说因为大家想看的人多，它就是提升基础值的话，嗯，第一就是有可能这个点想看的人并不是真实用户，就是有可能是那个什么，就是因为是对商业一些因素导致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想看并不代表他这部电影优秀。 那比如说有些电影上映之前，比如说我是冲着这个导演， 但是也有可能你看完之后非常失望， 那我就报复性打分呗，你浪费了我的期望。比如说你这部电影可能是我预期你是四星级别的，但是我看下来只能三星，那我可能会打两星。 但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掺杂这样一个就是这种期望啊，这种就是说你还没有看电影的时候产生的一些情绪这样一个就是指标。我还是觉得就是打分还是应该就是你看完电影之后就是给的一个评价，就是而且希望是这样一个纯粹的评价。 正对我来说，豆瓣对我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东西吧，因为看书看电影都要用到它，甭管是记录也好，是参考也好。但是对我来说，它的两个问题正好是它的存在的意义，因为我不希望评分来干扰我对它再做打分，做出干扰。因为这里有一个沉没成本的问题嘛，因为我看一部电影，我查完它是八分， 嗯， 但是我看来只有七分，那我想，他一个人会有从众性嘛？因为大家别人都觉得他是八分，那我为什么觉得他是六分？我有一种压力嘛？那我可能我就由于我个人的这种沉没成本和一种同济压力，我可能会认为他是六分，但我给到七分到八分，反而不准了。 嗯，我觉得像这个是一个就是。 没办法， 很就是一个很双面的问题嘛，就是你既想就是通过这个评分来节省你就是试错的这样一个时间，然后又想就是让自己的评分更加就是客观一点。但不过说起来，我其实不太会受就是已有评分的影响。 其实你说这话是可能你没有意识到，它那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就你感觉不到你被影响，但是它那个数字太直观了。你看烂番茄，外国烂番茄它是用不那么直观，用那种新鲜度来做这种电影值不值得看，而数字对于人类的这种视觉上的影响是最直观的。我想能不能把这种视觉上的直观弱化一点。 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就因为我本身就是有很多电影就是大家都觉得评分很高嘛，但我看不下去，我甚至觉得不咋样，然后这种电影我一般都给了比较低的评价，就是我不会因为就是大家给了高分，我给了他一个就是将将及格的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你在打分的时候就是一个你个人直觉的问题，就你为什么会被他已有就是评分影响呢？已有评分只是指导你引导你去看这部电影，而且他这个评分比较直观的原因就是也许你有很多部就是影片就是待看嘛， 嗯， 然后题材你都很感兴趣，然后一个 8.4 一个 8.3， 你可能就如果说这么直观的话，你当然会选 8.4 的先看。 对 对，我觉得其实这无妨。 对对对对，个人之间使用，反正这个就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嘛，你可能对你这种独立性比较强，可能不那么随众的人来看，来没有太大影响。 他可能对我的影响也就只局限于就是，如果我发现他评分很高，但我看不进去，我会去看一下影评，然后加深一下我对这个电影的理解。但是我看过影评之后，不会影响我对这部电影的评分。 你说这个，我想到了，豆瓣下边会有短影评跟长影评吗？ 嗯， 就那种短的，就是一句话评价、几句话评价，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要比评分更加的影响我对这部电影或书的预期。因为比如说我看一部书，比如说是八分，但它下面的那种短评，因为它的短评是按点赞进行排序的， 嗯， 被人点赞高的评论会被排到前面，所以说有时候会看到这种现象，就是这本书分很高，但是它下面的短评是并不是特别好的评价。 嗯，我觉得你应该会要习惯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优秀的作品也有人去批评。 但这种我感觉这种短评要比它直接那个八分对我的这种影响更大，但这种影响不会出现在我对它最后评分的那一瞬间，而只是影响我要不要看。 嗯，你这样说也有些道理，不过我一般不会去看短评，我一般会去看那个就是 长评 制定的长评。 长评肯定是事前看还是事后看？ 当然是看过之后再 看。看过之后再看、 嗯、 那个无所谓，只是一个你看这部电影这部作品的一个延伸嘛，你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理解这部电影， 并且只有在就是我认为这部电影就是我觉得拍的不错， 或者说没看懂嘛， 对，有很深长的意味的时候、 啊、 我才会去看这种置景长评。 但这种短评是你无法躲过那种短评的。但是我发现豆瓣 几乎是不看的， 豆瓣在 APP 上的设计它会把短评略过去了，现在它会不会你标记完一部电影或者说你想查的时候把短评 显示出来，而直接显示长评。但在网页端还是就是你顺着查的话，就短评长评这种效果。他可能已经意识到短评可能对你要不要想看这部电影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对，是的。不过我每次就是顺带打分的时候，我也会写短评，我也会就是写一些比较长的， 因为 它 在那个框里嘛。 对，我也会写一些比较长的短评。 我倒是不会直接打分就可以就结束了，因为我感觉一部你描述一部作品的话，你很难一句话把它精简就是说明白，更多可能就是抱怨或者说某个点，但这种点是不精确的。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就是怎么说，没时间写长评。其实有一些电影我觉得很不错的，就是但是我最后只是在短评里面比较就是突出了一点，就是短评就引导你就是直击要害嘛，就是你觉得这部电影哪里最好哪里最不好就在短评里说。而且就是你有时候看一部电影，就是假如它评分非常低，你想好奇它是怎么个低法，看短评是最直接的。 是，但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一些算法的因素来帮助他修正评分的准确度？我是说除了他选择评分公式的这种算法上，可能用到更多高一点的技术，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机器学习。因为你的打分是一个投喂机嘛，你是投喂了很多的数据给他，他可以进行自我的一种修正，有没有这样一个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一个这样纯粹的问题的来说，我其实是不太赞成就是用机器学习这样一个，就因为它就是机器学习很容易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过拟合，然后或者说准确度太。 为什么叫过拟合？ 就是在训练数据里面就是表现很好，但是在测试数据上表现很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就因为你之前训练的时候你主要是目的是去拟合训练数据嘛， 嗯， 其实有可能你这个参数调整的就是和就不具有普适性， 嗯， 和训练数据过于相近，但实际上它就是并不能就是广泛的应用。 嗯，那在豆瓣上是怎么体现的不适合的？ 这个就是这个稍后探讨。然后我就说一下，就是我其实不太赞成去用这样一个方法。我认为就是如果这个场景足够简单，用一些那个就是统计的指标公式就足够了。但是呢这其实还是一个就是非常复杂的场景，就打分是个复杂的场景。我觉得机器学习可以用在就是去识别那些非正常评分 啊， 非正常评分就是那种水军啊，然后恶意差评这种，去滤掉这些内容。 等于它只是一个拦截功能，不进入计算到最终的结果这一步。 我暂时的猜测是这样，当然也有可能有更复杂的就是层面在里头。 就我看那个豆瓣创始人阿北，他也回应豆瓣评分，他是比如说怎么算的，他的一个思路就是加权嘛，加权再除，就是比如说有42万人，有比如说有多少人评分，然后评分最后再加权出一下，然后他肯定会有别的一些参数做一些参考项，但是他不会透露，肯定不会透露的。 对，我就觉得就是如果说直接计算的话，这其实是对评分的一种尊重，因为它比较就是比较原始，这个数据就是怎么说比较生比较原始，就这其实是就是最能代表用户的这样一个体会的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你在这种数据的统计上面使用了机器学习等等方法的话，可能会影响就是它最终的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它可能是在辅助方面去用，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就是计算的方法越纯粹越好。 你刚才提到说是它豆瓣可能是为了让收集更多的评分嘛？ 对。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对一部作品做评价有没有民主性？就这个民主这个词儿，不是我们狭义理解这个民主，因为你会发现，就是宜家它也会用民主设计这个词儿嘛。 对。 它的意思是想让更多人用得起嘛？那这里的民主呢？豆瓣我们这里用的是民主这词儿，可能就是因为能不能所有人都打分？ 对，就是多数人来参与评分。 因为我们对比还是要对比 MDB 和烂番茄这样的产品嘛，因为跟豆瓣很类似，它就是引入了专业的导演演员那一个维度来做两个打分，它的那种大众打分还是有的，但是导演打分也会放上面给你做一个参考，这个两个评分可能会接近但也可能不接近，它给你做一个另外一个参考的维度。但豆瓣这方面只是一个大众的，或者说他把导演的这种打分也融到了这大众，然后你就无法区分了。 我觉得从电影欣赏的这样一个角度，就是大众评分我觉得还是挺合理的，就是你如果刻意要区分导演然后演员这种专业人士和这种大就是观众的这样一个，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你电影本来就是给观众来欣赏的嘛。然后可能就是并且我也一直坚信，就是一部神作，一部特别好的电影，它应该是绝大部分观众都能 get 到它的点，都能觉得它好，虽然说他们觉得它好的地方各不相同，但是都能觉得它好，雅俗共赏，这才是神作。有些电影可能拍的过于就是过于隐晦，过于就是怎么说呢，过于深刻，然后让绝大部分观众都不能理解的程度，我认为并不是好电影。 那反而有人觉得他文艺载道了，他就是 他可能就是 有品位的电影， 他可能输出了一些自己的一些东西，但是你不能让观众理解他对于电影这种形式来说你其实是失败的。 为什么？因为传播性不是电影的最大意义啊，因为电影属于艺术的范畴了。 对， 既然你是艺术，那肯定你欣赏艺术是有门槛的，你需要学习怎么去，你比如说你看一幅画的时候，你去看一个画展的时候，你可能看不懂，所以说你要提前了解这个画展的一些信息，或者说你需要跟着策展人跟你走的一些路线去走这个展。 虽然说艺术需要门槛，你也说了，就是这些有艺术门槛的人他的评分也融入到大众评分内了。但是就是我认为就是艺术还是一个就是怎么说一种 大众艺术， 不一种比较就是直观感受，就是如果说我刚开始这幅画我看不懂，然后我通过听你讲这些历史沿革，我就是对这幅画有了解了，可我仍然不觉得它好看，我有必要为了就是它的历史沿革而改变我的看法吗？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你开心就行呗，就是 对，就是所以说我一般只能就是去欣赏那种具象派。 什么叫具象派？就是能看得懂的， 对，就是 素描啊，或者这种， 差不多就是相对应的，就是像那种 抽象派 这种， 梵高那种， 对，我就很难欣赏，但是梵高那个就是他有些作品，像比如说那个星空什么的，我都还挺欣赏的，因为我一打眼就觉得它美，虽然说我确实觉得像那种就是特别追求这种相似。这种就是艺术会让人感觉你的技法很高超，会让你觉得就是他的水平很高，但是也有就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就是画的，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也不是专业人士啊，就是说画的那种比较仿佛比较粗糙，就比较那种就是随意的那种作品，我也不一定觉得它不美，但是如果我美我就觉得它好，我看不懂，我觉得他画的不好看，我就是别人怎么给我去讲他这样一个背景，我都是不会去认同的。 好，那你既然这么想，我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静理本身是做科研嘛，在做博士也是做机器学习的这边方面的科研嘛，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科学是民主的吗？我这个问题换个具体化的问法，就是科学的那些成品，比如说论文也好，那些实验也好，需不需要有阅读门槛？需不需要大众也能进入，比如说科学家也好，这种博士生的这种叙述体系中？ 我觉得这个不需要。 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艺术是小是民主，反而科学不是民主？这两个不都是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一种进程吗？ 但是就是，电影这个评分，你要知道，就是豆瓣这个评分的应用场景，就是它可能只是给其他用户做参考，看不看这个电影。但是。就是像那些评阅人审稿人，他的意见是只对我一个人起作用，就是他影响我毕不毕业。如果说 如果说就是让非专业人士去评价，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然后像这种，我觉得和就是指导就是其他用户去用的这种服务不是一回事。 那好，我再让他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事情，因为你觉得就是电影可能更加需要通俗嘛，就严肃共赏一点。我再说一个事儿，我比如说我不对你的这个 paper 论文做一个评价，我只想看懂它。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多数 paper 这种顶级的会议 paper， 它都是语义上它是长难句居多的，它没有用那种海明威也好，或者说新文化运动这种短平句、短平快的语句，让人更能接受的语句来做处理，它还是保留了一种晦涩性，它可能甚至是刻意保留这种晦涩性，当然也不排除它需要长难句来表达它的意思更准确。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想从就是艺术性，就是比较专业的角度去看它的评分的话，你可能不会上豆瓣。 嗯， 可能它有别的机构，然后是这种东西。但是这和就是科学，就乃至于政治，我觉得都不是一回事。就是这种是不能够就是完全开放这种民主的这种就是这种手段。 科学这个我还没弄明白。为什么科学没有可供大多数人阅读的这样一个倾向呢？ 就是你可以阅读没关系，但是你评分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我不评分，你因为你写的晦涩难懂，你没有大量的长难句，你为什么不用？ 你当然可以阅读，这没有问题啊。就是你在网站上都可以。 但是你建立了一个门槛啊，阅读的门槛，一个怎么说，像以前这种春 秋，就你不能要求什么东西都没有门槛，这是不可能的。就是你可能电影可能也需要门槛，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就是大众使用的这样一个应用来说，你拦不住我评分，就是就最通俗一句话嘛，你装你的逼我评我的分，对吧？但是如果说就是这个评分对那个就是我觉得啊，对这种就是电影的这种就是拍摄这个团队来说其实没有很大的影响。就你如果想说真正的评分评委的话，可能就是那些电影节颁奖， 嗯， 对吧？ 但会影响他口碑的票房，口碑跟票房是有关联性的。 所以说就是你主要增加用户量，然后让那个就是这个评分更加准确之后，就是他的这样一个评价是一个比较客观的。 嗯， 而且还是那句话，我觉得雅俗共赏才是好电影。但是你像科学这种东西，你没法雅俗共赏，因为你是要学习，你是要努力的。 所以说它传道，它不是一个学习者研究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任务。 对，就是是它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改善人类社会， 嗯， 而不是带着大家一起就是 变聪明， 带着大家一起理解科学的魅力，不是的。 嗯，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个角色来充当这种传道者？你在做科研的过程中有没有这种角色？ 嗯，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应该是那种就是开源社区啊，然后是论坛比较像。 而且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除了高校中有人发 paper， 就是你需要毕业吗？你需要做科研吗？为什么公司里像谷歌这种，像华为，他们也会发 paper， 也会有这种研究院？ 一方面是提升就是公司的这样一个知名度，第二个是就是其实也他那个就是发论文也指导他以后就是做的方向，就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的就是第一，我们技术是过硬的，第二，我们接下来会在这个领域就是做一些东西，然后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思路，一种技术共享的一种理念。就是因为论文它是一个就是半开放半封闭的这样一个渠道，就是它不就是一般来说是不会就是公开技术细节的，就是过于精细的技术细节，但是它大体的思想会给你，这也给就是怎么说呢，社会上的一些就是同类的一些就是人一些启迪嘛。 嗯，好，那么这期聊了很多啊，包括怎么从豆瓣评分就引到科学，引到艺术，引到民主上面了。但是我这边的观点还是觉得科学是有一定的需要普适性。 嗯，是。 因为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学历史的话会有诸子百家嘛？诸子百家那个时候是春秋，那段时间就是他比社会比较动乱，那些你觉得那些士的阶层他没工作了，因为打仗嘛，他下到民间了，所以说有这个家那个家之间。但是现在的这种科学就少了这种下探性，但还是在科研这种小圈子里去做嘛，因为他可能不承担这种传播性的任务。科研它是就研究才是它的主要任务。 对，因为思想和就是科学是两码事，历来科学都很难就是做到就是普及。 我特别期待有人能做这样一个普及性。 我觉得未来会的，但是现在不是一个特别成熟的时机，因为你作为就是科学前沿的人还没有就是冲得足够远，然后他还没有就是带领就是大家一起去体会科学魅力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是这样。 他自己自顾不暇可能。 对，我觉得需要就是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然后就是才会去完善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全民的这样一个机制吧。 嗯，好，那么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 嗯，好， 大概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嗯，下期再见。